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9:01，欢迎大家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小东。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我们一起关注互相关联的榜上榜外歌。本周中国榜的上榜新歌几乎都是影视相关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之前呢全中国强力首播，本周以黑马姿态上榜，首周第四名，周华健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橙红年代》。在周华健演唱过的众多影视歌曲当中，你印象最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说再见了，一切多难得，泪是暂时的，会过去的。有多少曲折，我们才会和，拥抱着深刻，动了不舍。谁也不许道别，无梦可做的人都失眠。天黑路远，漠视冷眼，并肩就是了缘。有你在身边，没痛觉。 走。

久地久天长，只求在身旁。累了醉倒温柔乡，静静的翻唱。在手上，虔诚的分享。 不求荡气回肠，只求爱一场。 在2014年金鹰节开幕式上，张杰和张靓颖深情对唱了音乐人谭旋的作品《爱的供养》。2015年呢，张杰出道十周年，推出影视作品专辑《十》，特别收录了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好，那我们回到榜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排名第10，李建清的《找到你》。这是这位在音乐上秉承宁缺毋滥的才子，在去年《仍是异乡人》专辑之后的全新单曲，也是他为电影《找到你》创作并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现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把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 后的晴朗，明净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我们听到的是李建清为姚晨、马伊琍主演的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找到你》。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直指电影的情感内核。那同样在榜上，那两位主演合唱的闺蜜主题曲也出现在第38名的位置上。我们来听姚晨、马伊琍的这首《为你》。 成长。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最近播出的某综艺节目中，杨迪对在场的几位嘉宾说，你们生活中有没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让汪涵来帮你们想办法。紧接着王源就提出了自己想回天天向上，随后汪涵高情商回应，只要我们兄弟站在一起，任何的舞台都是我们两人的天天向上。他说，天天向上只是你人生当中很小的一个舞台，如果从你离开的那一瞬间到今天，你没有意识到我每次跟你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是带领你一直都在天天向上的话，你就浪费了我对你的一番苦心。继续来关注，近日赵薇在某社交软件上晒出与王菲在《幻乐之城》舞台上的合照，照片中赵薇对着王菲闭眼大笑，王菲也笑得很开心，网友纷纷评论，你们就像天女下凡了。本周五《幻乐之城》收官在即，本期嘉宾包括王菲的好姐妹赵薇、那英等三位好友，罕见同框上演真闺蜜同台，除了画面温馨之外，几位也是在台上互爆对方猛料，相信在收官之际能满足不少观众朋友的期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7: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我们一起来捆绑收听互相关联的榜上以及榜外歌。郁可唯在近期演唱了多首影视歌曲，为爱情进化论演唱的 Is This Love 刚刚带着7周榜零下榜，那全新的单曲电视剧如若巴黎不快乐的片尾曲地平线接力上榜。那这首歌呢，不仅是郁可唯这个优质甜美的唱功得到了展现，其中也加入了饶舌部分，给大家了不小的惊喜。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地平线》。

睛，打包我的心情，收起所有惊喜，爱的来去的去，依然无不及，影子都这里。我不是万人迷，假若时间能暂停，也想有人在一起，哪怕屏住了呼吸，也感觉有人一起分享着安静，全当是秘密。 萨顶顶担任艺术总监的舞台剧《我的小伙伴》还邀请了刘维、简弘毅，对不起，和常石磊来加盟演唱。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萨顶顶参与创作，常石磊所演唱的《扮自己》，这也是这部舞台剧原声专辑13首作品当中的一首。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音乐上颇有建树又有着沧桑音色的音乐人马上佑。他为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演唱的情感主题曲《近在远方》，这首歌本周全新上榜，排名第24位。 深秋不知不觉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眶里那一滴 海洋，悄悄晃动的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装坚强。折磨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守候的翅膀，可知道还能养伤，心能够原谅，别把遗憾推给来日方长。拥抱之外都是我的远方，一直都把你画在我心中央，就算把双眼闭上，我也能清楚看见却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眶里那一滴海洋，悄悄晃动都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装坚强， 铁汉柔情。听到的是本周上榜排名第24位梁芒作词马上又作曲演唱的近在远方。如今的影视剧的资本越来越分流到了音乐市场，让影视歌曲带动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有些呢为一部影视剧打造的歌曲多达十余首，像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呢，就邀请到了众多音乐人交出了14首歌。在榜上歌《近在远方》之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姚若龙、陈小霞这对金牌搭档，创作由主演马天宇所演唱的片尾曲《生生不息》。 你背细的眉眼，决定我心里的季节，为你有的纷乱和惨烈，多美的诗篇。最孤独的少年，露出最幸福的欢颜，坚持要用一生的体贴说一份感谢。我是火焰，烧起了冷冽，粉身打造温暖的世界，听你许的愿，帮你去实现，生生不息，挚爱不眠。我是蓝天，驱散了云烟，只留晴空吞染了风雪，让你闻花香，为你扫落叶，生生不息，比永远更永远。

搞混。那我来打个比方哦，他说作曲呢就是一个房子的钢架结构，有点像轮廓。那编曲工作呢就是把整个房子要进行填充粉刷，按照一定的风格把它搭建起来。好，我们来听亮颖的这首新歌。 亚当夏娃，亚当夏娃。 将来能有人出现，他会 己跌倒了，只有自己站起来。我不再等着别人的慷慨，我不再是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我不在。 这是本周新歌一号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演唱的主题曲《我不在》，在生日当天为编曲人发声。其实呢，恰巧在几天前呢，张靓颖的一个编曲人的朋友，跟他道别，对方呢决定改行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对靓颖的触动很大，所以呢，他决定在每一场次的商业演出呢，那他的演唱的曲目当中，曲目的编曲人和词曲作者一样，都能够收到一份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出版税。虽然是形单影只，但至少靓颖是从自己作曲。好，搞明白这个作曲和编曲的区别呢，就知道了编曲工作其实门槛很高，那属于技术流。如今呢，写歌很方便啊，你可以随时把你的灵感录在手机里，然后整理整理就成了一首歌。但是要把这个旋律制作成为可听的音乐制品，就需要编曲人。那编曲人呢，首先要对各类的乐器很熟悉，并且能够掌握各类的风格。就像张靓颖说的一样，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如今呢，转行的不仅仅是处在事业上升期的这些新乐音乐人，有些资深的音乐人也转行了。比如说张亚东跑去拍电影，像张亚东这个段位呢，虽然不差钱，但不景气的唱片界呢，收入远远落后于付出。而如今张亚东呢，这个出山完全是人情。在朴树的专辑《猎户星座》呢，有不少的作品的编曲呢是张亚东来完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听朴树的这首《空白帆》。 当我听到梦从我耳旁呼啸着掠过，哦，那一刻我的心狂喜着猛烈的跳动。 编曲呢，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凭借张靓颖编曲的专辑《浮躁》，流行摇滚与英式摇滚的结合，让王菲的她的音乐带来了一次蜕变。当然呢，个人化的编曲配合王菲高冷的气质，一下子让王菲的风格让人过目不忘。编曲在音乐当中的作用很大，那收益呢，往往是一次性的，同时呢，也是音乐行业当中最累的一个工种。我们常听到这个几分钟的，或者是十几分钟就可以诞生出一首歌的旋律，但是制作成发行级别的作品呢，可能需要3到5天或者更久。这个如今的这个现状呢，编曲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了，却是碌碌无名。好，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李宇春的一首歌，叫《下个路口见》。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记忆犹新。那这首歌的编曲呢是谭一哲。 飞机狂叫也落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小东。这个小时呢，我们是由张靓颖为编曲人发声为出发点，来科普一下编曲是什么。编曲是什么？周杰伦在中歌榜的典礼上呢，曾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作曲呢，就是生个孩子，那编曲呢，就是给他穿得漂亮。当然呢，周杰伦的编曲是最抢手的。洪敬尧呢，曾经形容过自己是供不应求，行程呢，基本上是这个提前半年的时间就被安排满了。好，下面我们来听听他为周杰伦编曲的这首《开不了口》。 在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着睡不着，嘴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 熬，没有你 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在90年代推出的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的编曲是已故的音乐人陈志远。华语唱片最黄金的年代，也是编曲最抢手的年代。陈志远呢，参与创作编曲的作品高达2000多首，大部分诞生于唱片工业鼎盛时期。据传说啊，他的编曲技艺已经练得出神入化，经常呢是在不同的录音棚间穿梭。他能够在这个赶去下一间录音棚的路上啊，在出租车上完成下一首歌的编曲。伍佰也曾经说过，陈志远呢10分钟就能写出一首歌呢，坐在录音室里即兴就能编曲的前辈，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因为他在技术上是最好的。音乐行业繁荣呢，自然复兴 各个工种，如今呢产量下降，自然会引发转行潮。那编曲出身的金志文登上了中国好声音，哭诉说编曲实在太累了。这个苦呢，当然呢，这个不仅仅是体力上啊需要有很大的负荷，而且呢，他们我知道的很多编曲都是长时间的熬夜，工作时间长，还有呢就是心理方面的，因为这个收入和付出呢完全不成正比，也逼得一些音乐人呢往歌手方面来发展。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外国电影每听懂一句话。